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千百惠演唱的月儿像柠檬， 月儿像柠檬， 美晨写不完的爱， 走不完的路是寂寞， 蔡琴你的眼神，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希望跟你， 邰正宵999朵玫瑰，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王菲乘客， 做你开 雨中集锦，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 许巍蓝莲花， 自由的向往， 那英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爱要怎么说出口， 周华健爱相随， 纷飞爱相随，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周慧敏演唱的粤语歌《痴心换情深》。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难枕，总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恨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

再是一个人。当初初识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 一首给你们，来自于张宇的演唱。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演唱的从开始到现在，千百惠月儿像柠檬，江凯文带来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裘海正演唱的为你唱的那首歌。 第一次为你唱那首歌，你低头沉思默默无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是彷徨，是忧虑，是迟疑。问你可知道我为谁唱？你只是低头依然不语。我不必再提起那首歌。相信你还记得那旋律，我再次为你唱那首歌，你含着微笑指我心里，直到你唱到爱情已甜蜜，是幸福，是满足，是回忆。你可知道歌中的含义？回到我在你的眼睛里，我不必再提起那首。

下过林妹妹夜雨，小山夜雨不见女儿泪。笔墨风带是喜峨眉，青山白门翁向我频频回。浑然是檀香味，错认为是那段经历让你憔悴，还是你疲惫不说疲惫，后悔不说后悔，只是重复着那句相思无味。我看你笑起开眼，大方而自小生心思大言不愧，只能把梦中的我给开嘴。沾沾不睡难分错对，指尖书归看遍几回，还不知没人心疼谁。上雕下过林妹妹耶，小山夜雨不见女儿泪。笔墨风带是喜峨眉耶，青山白露翁向我频频回。下过林妹妹，小山夜雨不见女儿泪。笔墨风带是喜峨眉，青山白露翁向我频频回。莫非是昔晚重夜，错认为是那个人还在这世界，还是我相信不会改变，相信一个永远只是平静默然湿润了双眼。我看你笑起开眼，大方喝醉，小声倾诉大言不愧，只能把梦中的我给开嘴。辗转不睡难分错对，指尖出轨看遍几回，还不知没人心恨谁。山雕下过林妹妹，小山夜雨不见女儿泪。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 VOBO 全新 XC60 享三年保险补贴，至多两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百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Go, 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88-6888， 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88-6888， 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出什么？白跟罗咱们随便哼哼乱唱也没什么不可。Oh yeah, let's marvel 随便听听乱讲也满不在乎。这是一首无所谓。 听到的是童安格演唱的《无所谓的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和您一起分享老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魏碧海演唱的《风中的四叶草》，潘美辰《写不完的爱》，郑中基《答应不爱你》，蔡琴《你的眼神》，以及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粤语歌，黎瑞恩带来的《一人有一个理想》。 日之野前情人身边，为热恋生活并不在乎人生肤浅，我最爱的是尽握大权立地顶天，时时要领先怎么可以回顾心投入就有我支持，即使自愿我们难一致，但理想再不相似，亦可一人一种无知，接近麻木地对你支持，多么幼稚任性也可以，若你想你尽管试，想爱谁想怎么处事你介意， 在这冬夜里，我看到了一棵四叶草在树干下，迎着寒风，乘着烈风，在沉静地睡着。也是在这黑夜里，我期待着这棵四叶草能够绽放，给我力量，赐我希望，让我静静地呵护你。就请你让我轻轻的、暖暖的、悄悄的、柔柔的，再摸一次你的脸庞。过去悲伤的、痛苦的、烦恼的、心碎的，随它而去。就请你让我虔诚的、默默的、兴奋的、期盼着，紧紧守在你的身旁，看你快乐的、幸福的、骄傲的、自由的、尽情的绽放。 这首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曾红极一时，它就是潘美辰演唱的《写不完的爱》，由童安格谱曲，收录在1988年潘美辰的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当中。 留给你一把锁，留给我一个梦，徘徊在眼光中，只剩下虚空。走不完的路是寂寞，做不完的梦是迷惑，唱不完的歌是等候，写不完的爱是难。还给你这伤痛，寻找我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都这样而已。

周华健《爱相随》。 纷飞，爱相随。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来听梅艳芳演唱的粤语歌《似是故人来》。这首歌梅艳芳曾经在百变梅艳芳告别舞台1992演唱会上演唱过它。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死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想我做你想做的你，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升起双臂，老病身死，说不想转平。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枉费，是我跟你。

情歌关掉，怕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睡，花事湮灭。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朦胧，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世间你独自照片中， 王菲的经典老歌《乘客》，这首歌听上去就像一部电影，镜头扫过每个人的面庞，折射出他们淡淡的心事。林夕的词写得很漂亮，让人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关于青春的往事。 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这旅途你开的车，听你听

是林志美演唱的《初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雨允。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许巍的经典老歌《蓝莲花》。这首歌由许巍自己作词作曲创作而成，他说自己的创作初衷是写给唐朝著名僧人玄奘法师的，表达对他的敬意。歌曲没有激昂的曲调，却能够给人带来力量。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有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攒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 是那英的经典老歌《征服》。时光匆匆而过，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些老歌。回过头来再去听这些歌曲，除了依旧动听之外，还多了一份回忆。下面我们来听赵传演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

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下周一早晨，让我们继续相约来听老歌。下周一我们将听到以下经典歌曲：王菲演唱的《致青春》， 良辰美景奈何天， 林忆莲《伤痕》，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只要你记得我。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因为爱所以爱。 刘若英《为爱痴狂》，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张杰《三生三世》， 与你天地间徜徉。 那英《梦一场》，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 吕方《老情歌》，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 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让他好好地去。 问题为总在雨中， 当我走在凄清的路上。 吴亦凡《时间煮雨》， 你曾说过不分离。 潘玮柏弦子共同带来的《不得不爱》， 不得不爱， 从此快乐从何而来。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中，有着我们温暖的记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让我们细细聆听，慢慢品味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周华健的经典老歌《爱相随》。我是于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轻易去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